会全心全意实现，享受在身边。 长笛北线六七七乐队，海水是一台永动机，上升两位。 因为我的一生是一场梦 7。不了乐队黄粱一梦，上升两位。 不必问人间有多少个故事，梦中的天地有存在的意义。不必问心中有多少个秘密，黎明的曙光已微微照亮。不必问人间有多少个故事，梦中的天地有存在的意义。不必问心中有多少个秘密，黎明的曙光已微微照亮。 Top Six， 曹鹏飞一弄尘，下降三位。 天灯一盏，浮世一盘，请待客来共言欢。无情色盘，自不偏然，飞一轻言不染，江湖作叹，昔人难得无关，人世浮华自淡看。诗酒当成花，眼见不沾，浊世杂饭，飞山为然。 不同的音乐，同样的坚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你的音乐由你掌握。 在我们本期榜单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当中呢，有一首歌乍一听歌名啊，会让人感觉有点困惑哈。没错，这就是来自长笛北线六七七乐队的《海水是一台永动机》。 其实这个名字呢，来源于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一幅水色连天、非常漂亮的夜景。 是吗？ 对，那长笛北线的吉他手董健说啊，这张图可以代表长笛北线六七七这四年的经历。 嗯， 而乐队呢，也是在这条路上永远不会停止前行的永动机。 对这张图感到好奇的小伙伴们呢，可以到董健的微博上看一看，因为有种感觉啊，是只可以意会不能言传的。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继续收听这首歌曲《海水是一台永动机》。 因为我的一生是一场梦。

都会有人在思念着别人，所以忍不住想你可以送给很多的人听，对不对？ 是，其实这个世界都不缺少这种情绪，可能此时此刻我们在录节目的同时，其实就有可能想着另外一个人。 哎，你在想着谁？ 我在想着我之前的很多好朋友来帮助我，才有了今天我这个样子。 你确定吗？我感觉你有说谎。你确定不是在想前女友之类的？ 没有，我的朋友全是女生了。 所以李楚瑶的这个忍不住想你这首歌其实唱到了每个人的心里。 是， 就算你想着谁可能不愿意说出来，但是你可以听着歌把你的想念抒发出来。 没错，那我们就继续为大家放送这首来自李楚瑶的忍不住想你。就是本期的上榜歌曲，大家有没有听到自己喜欢的那首呢？赶快动动手指，把你喜欢的音乐分享给更多的人吧。下面就要进入我们的新歌推荐环节了，那这周的新歌推荐到底有哪些优秀作品呢？马上来揭晓答案。 最新鲜的创作，最新鲜的声音，尽在最新鲜的新歌来了。 本周的新歌推荐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吴文哲的 Baby Baby。 对，不是两个 Angelababy 的 Baby、 第一个是 Baby 小人的 Baby。 对， Baby 小人的 Baby。 第二个就是 Baby、那可爱的宝贝 的 意 思， 的意思。那我不知道他这个形象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形象，感觉 Baby 很可爱，对不对？但是 Baby 的人呢又让人很憎恨， 是坏小孩。 对，所以这样的一个形象出来就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形象。 是，所以说这种纠结的题材啊，也让大家有一种想要听下去的这种好奇。 所以名字起名字很重要，对不对？ 是，像这首歌词里说的 Baby， 你的 Baby 是这个世界最美的东西啊。在爱情里呢，可能就像你这句话说的，自私霸道一点也没什么不好，你说对吧？ 没错，爱情本身就要是自私的，如果无私的就乱了，对不对？ 这是斗，两个人就是在斗心机的这种感觉。其实这种小心机啊，是还是蛮可爱的，有一种温暖在里面、 对，可以让爱情维持的更久。好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可爱俏皮的歌曲 Baby Baby。 走在路上，对我耳边说，爱上你是我最好的选择，给我一个爱上你的承诺，让我下定决心和你生活。走在路上，你自恋地说，没有人能比你对我好的，我就这么喜欢你的独特，是我最 baby 的笑歌。 Baby baby 我的 baby， 你说我是不是你的唯一？ Baby baby 你的 baby 是这世界上最美的东西。 Thank you. 那这周为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歌曲呢，是来自殷敏珠城的《莫离》。 哎，这个歌手的名字听起来很特别哈，复姓殷敏珠城。 对，我觉得现在大家起名字都要搞得奇奇怪怪，这样其实是有特点，大家会知道，哎，那个人的名字就是好长的那个。 是，所以像咱们俩这个名字呢， 太 就比较好记了，对，非常普通。是， 以后我有孩子，我就要给他起五个字的，就让大家都记得住哈。 是。 那说到这个名字很特别的选手呢，是一位出生在云南玉溪的在校大学生，也是独立原创音乐人啦。 嗯，他在2015年的中旬呢，参加中国大学生音乐节，获得了杭州站的季军，同时还是全国30强，还创作了南京高淳城市旅游宣传曲《醇香》。 说明什么？人家还是有才。 对， 对， 对， 有本事嘛。 对，之后呢，殷敏珠城呢和中国大学生音乐节的全国10强一起举办了全国的巡演，并且在南京青春音乐盛典上荣获了优秀创作选手奖。 没错，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殷敏珠城的《莫离》，带给各位。 西风散，故人亡，狂野霜降入空房。却心思谁敢忘，隔岸相望，渐行渐远，轻舟烟雨江水长，扬帆远航，终究抵不过彷徨。天边斜阳散开柔软光芒，浮现旧时光，回首过往，想起你眼眶。那些都无人欣赏，改变梦想都成幻想，天晴朗好风光，却独自感伤，西风过看日落，塞外的风越吹越冷漠。梦里踏着羽箭飞翔，贴着星河独自流淌，回家乡开天窗，寻你的模样，号角声响，大梦一场，驰骋沙场。春风光，金戈铁马长，箭射落我太阳，寂寞豢养，伤了苍穹又怎样。呼啸沧桑，恍惚你的脸庞，映在湖面上，奈何流放不住过。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为大家推荐这两首新歌。在节目结束之前，依旧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还有如何为你喜欢的歌曲进行投票。 大家可以在多听 FM、 Youting Radio、 喜马拉雅、荔枝 FM 等手机客户端同步下载收听我们的系列节目。同时呢，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和新浪微博输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添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收听往期的节目了。点赞的同时记得多多参与节目的互动留言，赢取更多的乐迷专属福利。 没错，那接下来呢，别忘了你可以把自己优秀的作品邮件捆绑发送至原创榜全拼 @北大music.com。 好了，那这期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和支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系列节目，我是张亮， 我是小奥，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西风散，故人亡，狂野霜降入空房，旧寒窗留烛光。却心思谁敢忘，隔岸相望，渐行渐远，轻舟烟雨江水长，扬帆远航，终究抵不过彷徨。天边斜阳散开柔软光芒，浮现旧时光，回首过往，想起你眼眶。那些都无人欣赏，改变梦想都成幻想，天晴朗好风光，却独自感伤。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最有温度的音乐， 让我掉下眼泪。 最有态度的节目， 你买不起就说这东西不好。 然后一个男的就走过来给了我50块，说小姐能不能不唱了。 那会儿大家是真的喜欢，但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来发泄，然后一高兴 也没有劲 儿。 中国摇滚榜重磅出击，引领独立时代风向标，感受永远的热泪盈眶。无态度不摇滚，中国摇滚榜，中国摇滚第一榜。 无态度不摇滚，最有温度的音乐，最有态度的节目，这里是中国摇滚榜2017年第27期。大家好，我是张亮。 嗨，大家好，我是小奥。那虽然每期呢都要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和互动方式哈，那这期也不例外哈。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了。新浪微博呢是搜索中国摇滚榜，点击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不定期推送的各种抢票福利和国内外最新的摇滚资讯了。收听节目呢，大家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荔枝 FM、 企鹅 FM、 蜻蜓 FM、 多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来搜索中国摇滚榜，在线或者下载收听大家错过的往期节目。 好，来看一下本期为大家准备的互动礼品，依然是摩登天空孤独巡游者赠出一本。那说到上世纪末呢，这本杂志记录了那个时代摇滚的热闹、招摇与迷茫。阔别多年的第一内容，摇滚依旧是不变的主题。里面独家采访了殿堂级摇滚乐队地下丝绒的成员 John Cale，收录了对张领、边远、萧荣、万妮达、 Workshine 等音乐人的专访。那此外呢，不再局限于音乐范畴，还涉及了亚文化的各个领域。那想得到这本书的朋友呢，具体参与抽奖的办法呢，详见中国摇滚榜官微咯。好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环节，最新鲜的摇滚头条马上为大家送上。 权威发布摇滚乐坛大事件，聚焦国内外重大摇滚资讯，摇滚头条重磅推送。 2017年7月16日，一个时代的公路之歌痛仰乐队18年回顾展在云南昆明 Modern Sky Lab 开幕，展期为一个月。本次展览的档案性和艺术性结合兼顾，以期打造出一个微型痛仰博物馆。据悉，2017年8月，成立9年的摇滚先锋南无乐队将正式启动主题为“才高八斗”的全国巡回演唱会。此次巡演不仅是为各地乐迷献唱，更是为南无乐队成立10周年做的精心预热准备。届时，南无乐队首站将在北京世纪剧院拉开序幕，为大家奉上一场独一无二的视听盛宴。据悉，杭州草莓音乐节将在7月22日至23日的白马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首批阵容汇聚了新裤子、胡德夫、左小诅咒、彭坦、低苦爱、好妹妹等优秀音乐人。 Modern Sky 厂牌旗下嘻哈势力万妮达、红花会、满舒克 and TZT 也全员在列。本次是草莓音乐节首次进驻杭州，消息公布后在杭州乐迷间引发了巨大轰动，也为这座城市中有着独特青年文化的乐迷带来了全新选择。 声音随行，摇滚随心，这里是中国摇滚榜。 其实说到痛仰乐队7月16号的展览呢，开幕当天呢还设有对谈沙龙以及新书签售的环节。 那其实啊，我觉得这次的展览的意义不仅是在于回溯了痛仰乐队18年间的音乐创作和他们的音乐成长历程，而是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塑造一个当代青年体验自身情感感受乃至重塑当下自我的主题性以及感知性，并把握当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迁过程的这样一个平台。 是的，那此次展览 展呢，作为痛仰7到9月份百城巡演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中的诸多主题概念呢，必然与乐队的巡演密不可分。那痛仰乐队从2016年巡演开始呢，到如今的百城巡演，刚好走过了10年的演出之路。 没错，已经10年了哈。那回顾痛仰乐队这10年的演出之路呢，这次的展览不仅是乐队自身的一次重要的回顾，那对整个中国摇滚乐而言呢，也是一段极为重要的历程式的记录了。 梦想在身体旁，滚动的车轮滚动着年华，我再也不愿沉醉，不能入睡，要继续还是要去面对。梦想在不在前方，黎明的曙光已微微照亮，我四海万界 最新鲜的摇滚头条之后呢，马上到了我们新一期榜单揭晓的时间了。那在揭晓结果之前呢，我们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为榜上歌曲以及乐队投票的方式。大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里输入中国摇滚榜官方，再添加关注，就能对你喜欢的榜上歌曲和乐队进行投票了。那每人每天呢，最多可以投票6次。我们的投票截止时间在每周日晚上10点，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都来关注我们。下面进入中国摇滚榜榜单揭晓时间，让我们来看看本周的歌曲排名情况。 中国摇滚榜榜单揭晓 Top Ten， 卓乐队《美丽世界》新歌上榜。兄弟帮乐队《青春的歌》上升一位。 我多少次曾因为无助哭泣，多少次感动值得珍惜，也许有一天我们回去，别忘记生命的意义。 Top 8，理想后花园乐队《给一个焦虑症的朋友》上升一位。秘密俱乐部小男孩下降一位。黑薄荷闪耀上升一位。 真实的声音，体会摇滚的魅力，一起来听中国摇滚榜。 哎，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排在第10位的是卓乐队带来的《美丽世界》。那卓乐队自成立以来呢，以简单干练、粗粝沉重的音乐形式，直接有力地诠释了北方金属的狂躁和不羁，甚至还被歌迷称为甘肃重型班霸。那其实这个班霸呢，就相当于学霸的感觉。 对，我从小到大都很羡慕学霸。那学霸为什么音乐还玩得这么好呢？ 这是不可思议。 对，卓乐队在音乐内容方面呢，大胆地做出了调 调整和尝试之后，确立了以新派金属为主的音乐理念，意在通过运用金属音乐真实有力的表现载体，表达和传达乐队成员对生活的态度、社会现实、人生哲理以及对周遭事物变化的思考和感悟。 没错，那其实呢，我觉得卓乐队作为兰州地下金属音乐最忠诚的捍卫者和践行者呢，他们一直做的就是致力于打造金属最强音，而继续努力和坚持着。比如他们这首最新的单曲《美丽世界》，我们就可以好好一起来听一下。本周榜单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就为大家揭晓到这里，请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为大家揭晓接下来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排名情况，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投票方式，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输入中国摇滚榜官方，添加关注就能对你喜欢的榜上歌曲和乐队来进行投票了。我们投票的截止时间是每周日晚上的10点钟，欢迎听众朋友们都来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投票。 OK， 那接下来呢，一起进入中国摇滚榜榜单揭晓时间，让我们来看看本周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歌曲排名情况。 中国摇滚榜榜单揭晓 Top 5。 苏阳河水南流新歌上榜。 我喝的水 消融，戏子是谁上升一位。 一个戏子化着扮装，他会倒在谁的怀上，顶戴花翎戏中惆怅，谁在飞啊，谁在追，让我爱你啊，在布景房里啊，在调色光下的戏子是谁。 Top 3。 瘢痕体质时间地图上升一位。 爱像山一样高，划过海的辽阔，迎着风的浪，承载着希望，忘掉忧伤，一次生命的曙光。 Top 2。 AK 出发不插电板保持不变。 Top 1。 航天十二年后摘得冠军。 十二年后，试着音容一愿就能够连住。 来呢，刚才大家听到的歌曲串烧当中呢，排在第五名的是苏阳带来的《河水南流》。 对，那继《河水南流》之后呢，苏阳近日又是发布了一首全新的单曲。我知道关注苏阳的同学应该都知道这首歌， 嗯， 黑骡子。 黑骡子。 对，那这首歌在层次上比较简单，却又不乏表达的深度。歌曲中的黑骡子呢，也是一个泛化的意象。 没错，那苏阳把土族九曲这样的民间音乐融入到自己的思考和创作当中，并且用自己的语言赋予了黑骡子深刻的象征性主题。其实呢，它是强悍精神磨砺出的一首歌谣，同时呢又是一部充满诗性的当代的心灵史。 你知道吗，我突然想到了一部电视剧最近正在热播的，就是白鹿原。 啊，白鹿原呢， 对，就感觉和黑骡子这种精神有点像哈。 确实，其实听起来也很像。 对，那其实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关于苏阳最近发布的这首作品黑骡子，但我们最终要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呢，却是苏阳的河水南流，一起来欣赏一下。 河水向东流，流过千山万水，龙岸龙抬头唱首歌，天黑浪子不回头，你又在唱歌路，唱也唱不过他的白头，你又在黑的夜找到情人心里也失败。 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上榜的全部歌曲。如果这里有你特别喜欢的乐队或者是歌曲的话呢，可以动动手指把它分享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 好了，那下面呢就一起进入到新歌推荐环节。本周又有哪些优秀的作品上榜了呢？现在我们就来为大家揭晓答案。 发出最权威及时的摇滚声音，传递特立独行的音乐生命力。摇滚实验室，给你摇滚乐的一切突发奇想。 OK， 那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摇滚榜摇滚实验室，让我们来看看这一周的中国摇滚圈里又有哪些优秀的乐队为大家带来与众不同的全新作品呢？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是梦玲带来的《天雄星》。 他们的作品融合了西方摇滚乐和大量的中国传统民乐的元素，创作中呢大胆地采用了多种传统民族音乐调式与中国传统乐器的音色，力求创造出一种既符合现代音乐审美又延续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新音乐风格。 没错，那或许呢正是因为梦玲乐队音乐风格的独特性啊，在2015年呢，梦玲乐队还受邀前往德国参加全球最大的重金属摇滚音乐节 Wacken Open Air。 那出色的表现呢也是受到了当地音乐界人士和观众的一致好评和热烈回应。 对， 不得了， 突然觉得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哈。 的， 那不说他们之前获得的成绩，单说他们即将发行的全新概念专辑《将军》，是以一位将军的故事贯穿了整张专辑的作品。 嗯， 而单曲《天雄星》呢则是描述主人公回到了京都杀掉了奸臣的一个段落。由于这个段落是受《水浒传》里面林冲的影响，所以才取名为《天雄星》。 那这首歌呢也是乐队整张专辑的代表作之一了，当中呢没有使用任何民乐音色，是一首全面回归传统重金属的作品。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来自梦玲乐队的《天雄星》。 寒光冷月 不畏酒醉，烛光吐雨不顾身，剑挥霍流年，只为你醉。斩一方雨不惧雄天，寒光冷月不畏酒醉，烛光吐雨。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歌是来自温莎森林的《秘密飞行》。那说起温莎森林乐队呢，他们一直标榜自己为国内英伦摇滚新晋的翘楚。他们在三年的时间里受邀参加过各种音乐节的演出，可以说舞台经验丰富的他们呢，始终想要写出更好的音乐来回报给歌迷。 嗯，确实，就是温莎森林最近发布的这张全新的专辑《秘密飞行》来说哈，就是他们呕心沥血的潜心之作。 是的， 从词曲到制作完成历时整整5个月的时间，其中运用了大量的木吉他合成器、英式吉他 riff 以及动感的电子鼓，甚至人声的处理，在这部作品里呢也得到了极致的优化，只是为了给乐迷献上最完美的视听体验。 没错，那除此之外啊，这张专辑还是温莎森林全员精心设计的一张实体专辑，也是一直对喜爱温莎森林的乐迷们呢，可以说是一种诚意的回馈了。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温莎森林全新专辑的同名曲《秘密飞行》。 在无数个夜晚，在茂密的森林，自由的看戏，在这世界的尽头，在风声中休息，自由的呼吸，这世界有太多美，沉溺于独自飞行，谁说你还会恐惧，这世界太多遗憾，眼前的颜色褪去，恍若你在另一个世纪。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周为大家推荐的两首新歌，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关注我们中国摇滚榜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来给所有榜上歌曲投票。 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输入中国摇滚榜官方，再添加关注，就能对你喜欢的榜上歌曲和乐队来进行投票了。我们投票的截止时间是每周日晚上的10点钟，欢迎听众朋友们多多来参与我们的投票。 微信公众号的用户呢，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了。那新浪微博呢，是搜索中国摇滚榜，点击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不定期推送的各种抢票福利和国内外最新摇滚资讯。收听节目呢，大家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荔枝 FM、 企鹅 FM、 蜻蜓 FM 以及多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来搜索中国摇滚榜在线，或下载收听到你错过的节目。 这期为大家准备的互动礼品呢有点不一样，是摩登天空孤独巡游者赠书一本。 厉害了。 对，具体参与的办法呢，详见中国摇滚榜的官微，就有机会获得这本书啦。 另外呢，还有广大乐队独立音乐人作品的投递方式，大家需要准备专辑音频、歌词、专辑文案、乐队介绍、单曲 EP 和专辑封面，或者是乐队宣传照，邮件捆绑发送至摇滚榜全拼 @126.com， 就有机会成为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为全国乐迷推荐的歌曲了。 好了，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呢就要先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这里是中国摇滚榜，我是小敖， 我是张亮， 我们下期再见喽， 拜拜 拜拜。 本节目每周同一时间精彩继续，等你来摇滚。 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梦境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